红旗点天天有聊，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抗战神剧啊。说起这抗战神剧呢，很多人马上就会想起手撕日本兵啊、裤裆里藏雷啊这些镜头，让人很无语。那对这场战争呢，其实日本呢也有很多的影视作品，比如山本五十六、永远的零，当然这些呢已经被定性为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。其实呢，对这场战争呢，日本也有不一样的作品，比如这两天刚刚在日本播出的电视剧叫《红十字：女人们的红纸信》。那这个剧呢，在日本和中国人当中呢，都引起了挺大的反响，有很多的议论。我们先不给它定性啊，来看看日本人是怎么手撕历史的，来听一听这个故事。故事是这样的，1931年的时候，日本佐贺县的一户农家的女儿天野希代主动呢提出要从军去当护士。很快呢，她就收到了一张红纸信，叫战时召集状。那乡亲们呢就夹道欢送她。临别的时候呢，爷爷就跟这希代说，说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，大家都是人。哎，希代呢就把这话呢听进去了。那到了中国以后呢，在日军的佳木斯陆军医院，希代呢救了一个抗联的战士。他觉得救死扶伤呢也不应该分国籍，但这个中国人呢出院以后又参加了袭击日军的行动，最后被砍死在医院的门口。这个事儿呢很可信，在抗战时期呢确实有日本人和日本军人救助过中国人，只是咱们没怎么宣传，更多的宣传呢是中国人救日本人，打扫战场的时候啊，八路军女护士给日本伤兵包扎伤口，被一刀捅死了，这都是残酷的日本军国主义干的。还是说回这个电视剧啊，不久呢，这希代啊和姐妹们呢结束了战地医院的工作，被送回了日本。但希代呢忘不了自己的同事中川医生，于是呢在1931年他又独自回到了佳木斯，嫁给了中川，种田持家。一年后，希代和中川有了自己的儿子。这里讲的呢是著名的日本开拓团，就是日本呢移民东北，要长期殖民东北，那就来了很多人在这住下。那在2011年的时候还出了个事儿，黑龙江方正县啊为开拓团呢立了个碑，这事儿呢惹恼了一些愤青，把开拓团的这个碑呢还给砸了。据说呢这个方正县委书记刘军还因此被撤职了，但又传说这是谣言。确实呢对开拓团的看法呢在中国人当中就是有分歧的，这价值观呢不统一。到了抗战末期啊，苏联红军进攻东北的日军，攻打佳木斯。那在这电视剧里呢，希代在中国保姆的帮助下躲过了苏军的这个糟蹋，最后这位保姆还为救希代被炸死。这个情节呢应该也有很多佐证，许多的中国老人都说过，说当年苏军呢军纪很坏，到处找女人，对日本女人呢更是残酷。本来呢中国百姓呢是恨日本人，到了日本战败的时候呢就忽然发起慈悲来，不忍心看着日本女人被苏军给糟蹋，于是呢给他们换上了中国人的这个衣服，有的呢就收养在自己家里，救了很多的日本的妇女和儿童。那当苏军撤离以后呢，一支民主联军，就是后来的解放军呢接管了医院。希代呢带头穿上了解放军的军服，那医院里的军医和护士呢也都变成了解放军战士。后来呢希代呢随着这个解放军呢转战了大半个中国，打败了国民党军队。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的时候，这希代又跟随四野部队来到了朝鲜边境，但根据日中两国红十字会的协定，日本人必须离队回国，于是希代回到了日本。当然他受到了日本有关部门的审查，因为他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嘛。哎，确实呢，日本投降以后，当年有一些日本军人，特别是医护和技术人员，留在了共产党的队伍里。但也有一些日本士兵呢，帮国民党打共产党，甚至在1949年10月1号，新中国即将建立之前，当年的8月16号，这国民党在日本招募的300名日本空军人员，还到达广州和台湾，当然已经晚了啊。这个电视剧呢还有很多的故事不一一描述了。这个电视剧呢是日本 TBS 电视台制作的，是当作 TBS 电视台60周年台庆的特别作品推出的，还是花了很多功夫，演员阵容起码一流，制作精良。当红女星松岛菜菜子出演这个希代，旅日的中国人黄石也参加了演出。这黄石呢11岁就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，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呢他还上了前线，1990年去日本留学，参加过日本 NHK 大地之子的这个拍摄，算是在日本最有名的中国演员了。那么 TBS 电视台为什么搞这么个电视剧呢？这导演啊福泽克雄是日本当今最棒的导演之一，去年呢他导演的电视剧半泽直树相信很多人都看了，轰动日本海内外。这福泽克雄他就说了，他导演这个电视剧只是想告诉大家战争是残酷的， 它会剥夺很多人的爱，但是红十字的博爱精神是无国界的，救死扶伤不分国籍。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，对这种软绵绵的说法，日本右翼的愤青一定是怒火中烧，福泽克雄的日子肯定不好过。我们已经看到了啊，这个电视剧呢其实大都是替中国共产党说话的，许多观点呢和共产党是很合拍的，但是仍然有很多中国人看了不买账。刚看到一个中国观众的评论，就说这类日本反战片基本上都是一个调子，就说战争中日本人很惨，甚至比中国人更惨，总想给人一种误导，说当时日本呢已经经过了西方人道主义的启蒙，日本人呢懂得爱自己，也懂得中国人也是人这样的道理。就像这部戏展示的，日本护士是美丽的，日本男人是威武的，即使残忍也是有原因的，丝毫没有侵略者的这个面目，倒是苏军是凶残的入侵者，日本人反而成了不幸战败的文明使者。那对这个电视剧呢，以及中日各界的反应呢，我能说什么呢？我想说，100个人就是100个哈姆雷特，就有1000种想法，分分钟又会转变成另外1000个、2000个想法。所以甭惦记着统一大家的思想，齐步前进，这没门，费力也不讨好。中国有那么多的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，但在许多日本人，甚至许多中国人看来，这个精心制作的电视剧《红十字：女人们的红纸信》，何尝不也是一个神剧呢？好了，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藏红起点，这样每天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轻松收听到我的节目。微博红起点，微信公众号张红寿，欢迎各位的关注。红起点明天接着聊。